话是不是美丽的误会？我不能为你不顾一切的崩溃，除非这样才能保证。 相信明天。

各位好，这里是美所谓的麦克风，我是彤彤。如果你以为台语歌只是那首爱拼才会赢，那么要听听这首天顶的月娘啊。其实并不是哭腔和苦情才是台语歌的地方特色，虽然徐景淳的这首歌是台语歌，但是那种水晶一样的声音却是超越了语言的障碍了。继续来到维利安，第26届金曲奖项，他是击败了李荣浩和林俊杰，摘得了最佳作曲人奖。那么在发表获奖感言的时候呢，就是感谢那些批评过他的那些人。可能你的批评没有成就你，但是他却成就了我，非常的霸气。来听到这一首《因为爱》。 有些事情我也说不明白，想和你在一起，为什么舍不得分开？或许我软弱，也害怕失败，但有你的笑容，就能让我再站起来。你曾问过是什么令我对你难以忘怀，我也曾经想过这种感觉说不出来，我现在才明白，因为爱所以爱，珍惜在一起的愉快，一分开你不在，怀念空气里的对白，因为爱所以爱，让我付出我的关怀，不管风吹或日晒，我才明白一切都是因为爱。 这首歌是维利安在高三的时候看到周围的很多朋友谈恋爱，所以呢就有感而发的一首创作，这应该也等于是维利安在青春期的荷尔蒙之歌吧。在这首歌当中呢，维利安对爱的那种美好的描绘，确实让人在冥冥当中呢深深的被打动在那个善待真爱的大道理当中了。继续来听孙燕姿《同类》。 城市寂寞又狼狈，

起自己，永远不问痛不痛，累不累。所谓受一点苦也无所谓，一身伤痕换一份体会，怎么能够将白变黑，怎么能够将是变非，怎么能够眼睁睁看着世界不分真伪，做到问心无愧，代价不菲，只要做得对就是最大的安慰，是谁是火一回，对得起自己也就不必说后悔，问天问地问心无愧，只要做得对不管有没有人陪，不管是谁是火一回，对得起自己永远不问痛不痛累不累，做得问心无愧，代价不菲，只要做得对就是最大的安慰，不管是谁知火一回，对得起自己也就不必说后悔，问天问地问心无愧，只要做得对不管有没有人陪，不管是谁知火一回，对得起自己永远不问痛不痛累不累。 问心无愧这四个字其实对于成龙来说应该是很奇妙的了，因为我在网上查找过关于成龙和这首歌的故事的时候，却发现了很多其他的东西，就是他在这些年面对采访的时候很多次都提到了这四个字，说明他其实很自信，而且真的每一天都在努力着做到任何事情都可以问心无愧，但这其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了。那对于向世界来推广中国文化，他应该更是问心无愧了。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来听到的是陈倩倩带来的《唐人街》。 独自随心转，转出回家的感觉，雕花门廊伴着烟笼歌，飞舞唱一条脸，一杯咖啡更值得有更骄傲的发现，不用管时差，现在就能听见声音，如果你想要他想的中国茶，春天的喜悦，我们一起回到家，梦回唐人街，路不算遥远，告别了漂泊的疲倦，心觉得混乱，明月的相思，千里共婵娟，和你约定相逢时分，抬头能看见，不知不觉靠近了家的湖。算遥远，告别了漂泊的疲倦。